少猜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飞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2月6号，星期二。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我们看起来他们特别的优秀，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他们自己啊，往往啊不甘于现状，甚至有时候还时不常的焦虑，特别是当自己的所处行业、所在的公司、单位有风吹草动的时候，他们就格外的紧张。他们关注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而且呢都会把自己的情况和这些变化联系到一起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我们职场帮帮团的帮团成员之一啊，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你的咨询者当中有没有这种我们看起来方方面面条件都很优秀的人，却为自己的职业感到焦虑困惑 啊？有， 有是吧？ 40岁左右的， 四十岁左右的哈、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怎么讲？这可能有一些社会怎么讲？社会观念的植入。 嗯， 举例，比如说我们大家中国的文化，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名著叫做《红楼梦》。 嗯， 对吧？那种焦虑自然是来自于你读《红楼梦》，对吧？说假。叫宁荣二府最终还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呢，对吧、我现在有那么几套房子，没坐吃山空啊，这是有可能坐吃山空的，所以我会焦虑啊。 好， 嗯， 那下面我们来说一位朋友的故事啊。这位朋友的故事这两天在网上流传的特别的广啊，大家纷纷的转发。什么情况呢？标题叫这几年日子越过手头越紧。本人36了，IT 行业销售，这几年经济不景气，项目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之云计算搅局，传统生意模式被破坏，收入不如以前，整个2017年没有拿到奖金，到手税前35到40万，2018年可能会好一点吧，穷得很呐。因本人在2011年至2015年这几年收入还不错，2011年孩子刚出生，我老婆挣10000多，比较稳定。当时我29，一年税前50到70万，井底之蛙。当时在 IOE 工作，觉得职业前景一片辉煌，也有点大男子主义，于是让老婆辞职在家休息。生完孩子后，前前后后4年当全职太太。现在孩子大一点了，我老婆觉得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待着。于是朋友推荐去家附近的一个三甲医院做行政，比较稳定，没啥压力，但每个月才7000，预计明年能到10000吧。早8点到晚5点，不用加班。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的，家里有3套房子，一个市值560到580，在望京出租，有贷款165， 月供7900，收租金7300，还有一个市值在350到380啊，我都略掉了后面的那个单位万啊，在牡丹园没贷款，收租金每月5300块，还有一个在天通苑的三居没贷款，自己住。马上孩子要上学，只能去牡丹园和天通苑换着将就住住，好歹有个海淀学籍。老人想让我们生二胎，我们也不敢要，实在要不起，感觉日子过得很艰难，花钱还不如我前几年大方，主要是看不到将来特别靠谱的出路，想过一段时间再去学点什么，但现在这个状况，一到家里孩子就缠着，什么都干不了。看完了他的叙述，很多人都留言啊，原来我到现在才知道我竟然这么穷，是吧，人比人气死人呐。 嗯， 你看他这个情况，我先不说他的工作是挣几十万一年，这个收入有什么变化，但看他的房子， 嗯， 就已经打败了 99.99% 的人了。 嗯， 那好，我们姑且认为他不是在这儿气我们，是吧， 嗯， 炫耀不是一种变相的炫耀， 嗯， 姑且认为他就是焦虑。 嗯， 那你想想源头在哪里， 就是他对阶层固化的那个，哎，不能叫阶层固化，就是他觉得可能还会往下走嘛，就是有可能。 嗯 嗯， 他觉得往下走是他的工作往下走， 嗯，包括他的工作，包括他的收入，包括他的资产， 嗯， 对，都有可能是往下走的， 嗯， 所以他会有这种安全感的担心。 好，那我们的安全感难道不是由多个维度构成的吗？ 嗯，有可能，一种是由他自己的个人的能力构成的，一种是由他自己对个人的认知所构成的，包括他的信仰所构成的，还有一种是由，还有一些是由社会，怎么讲，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就是这几个因素共同组织了他自己个人的安全感。 嗯 嗯， 对，那还有他的财富积累，这个不构成他的安全感吗？ 对，就是所以这几个这多种因素一起在一起嘛，对吧， 嗯， 然后所以去每个人都在像蚂蚁一样给自己存东西，但是还是那句话嘛，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社会文化里边，这实际上是植入了这种跟与生俱来的危机感的， 嗯， 就是红楼梦式的这种文化。 嗯，好，嗯，其实网友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在炫富啊，或者是大家认为啊， 嗯， 他心里反正有点问题啊， 嗯， 大家都是这种想法。 嗯， 我们姑且不说啊， 嗯， 姑且不说，我们还是正儿八经的来聊一聊有钱人的焦虑吧。 嗯， 啊，你看他其实很有钱了， 嗯， 他前几年的积累已经啊非常大了。 嗯， 那是不是有钱人的焦虑来自于有钱人的吝啬？ 来自于他怕失去吗？ 那这种角度来说，是不是吝啬小气？ 那也不是啊，就是人们为拥有，哎，人们怎么讲呢？人们拥有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怕失去吗？ 嗯 嗯，就是来自于他的怕失去，他倒不一定是吝啬。 嗯 嗯， 你看他已经拥有了那么多了，还怕失去？ 嗯， 有人说我拥有那么多，我失去一点点无所谓啊。看你有多少，比如说在艰苦时代，你手里有一个馒头，那可能就是你全部的伙食，你掉一点点渣掉到地下你都会捡起来，你怕失去，对吧？ 嗯， 但如果你现在还会这样吗？你不会，但如果你还会，那你想想， 就他这可能还是有可能是有植入他的内心深处的一种， 嗯， 一种认知吧。 嗯， 对吧，叫做，而且这种认知在国内，在什么叫做，在中国有很多的文化传承啊，比如说最简单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就是说穿鞋的怕光脚的嘛。 嗯， 穿鞋的为什么怕光脚的，是因为穿鞋的怕失去鞋嘛。 嗯， 对， 那你看那这日子该怎么过呀，啊，怎么调整，他已经这样了，俨然已经成为了我们很羡慕的这个标的了。 嗯， 对不对，可是他还是啊，怕自己的这个工作走下坡路，怕自己现在的这种水平得不到维系。 嗯， 那他该调整心态，还是说再去寻找一个更好的行业？那任何的行业，他都有这个起起伏伏，啊。 而且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怕失去的心态，而且他不一定是中国人，东方人好像都是有这种，他可能跟儒家文化是有关系的哈，这种文化是有关系的。 嗯， 那这种心态对于东方的这种社会环境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嘛。 嗯， 就是这自然就会逼着一些人继续去努力，然后再去工作，再去挣钱，对吧？但是你要再看西方的一些，包括 欧洲南欧的一些人，他们才不怕失去呢，他们今天挣了钱今天就花，没有任何的那个对吧，那自然也有他的问题啊。 好，实际上呢华兴是看到了这个现象焦虑背后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就是说能够让你不甘于现状， 对， 不坐山吃空， 嗯， 是吧， 嗯， 好，但是呢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度，就是，那如果你老陷在这样的一个焦虑状态当中的话，那你如何去享受你之前那么辛苦所打拼下来的生活所得啊？ 其实我想说，他在描述的过程当中内心还是有一点暗爽的。 他计算自己的房子的时候是吗？ 就是他并不是那种炫耀的暗爽，不是，就是很多网友就说你看这下还从来没见过有这样炫耀的嘛，对吧，但是他其实并不是那种炫耀的暗爽，他确实明显是有焦虑的，但是这种焦虑跟他那种内心的暗爽是交叠出现的，就是当一个人再去表述的时候，再去表述自己的焦虑的时候，我所谓的暗爽可能是某种亢奋状态，就是他比较亢奋那种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一定影响到他的生活，也不一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如果什么时候他的身体健康报警了，他自然也会调整吧。 那也很多人没有调整啊，你不要把人想的都那么的聪明，自然修复自己，那很多人他来不及了或意识到已经晚了呀。 啊，不会的。 那为什么医院那么多人呢？ 养养青蛙呗。养养青蛙佛系一下，这样可能也挺好的。 好，那么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啊还是取在，就是处在一个这个平衡的状态啊，我们取一个比较折中的位置哈。但是就像刚才这位朋友的情况一样，就是很多人也拥有看似非常光鲜亮丽的这个身份啊，工作或者是一些成绩啊，但是他背后可能也有很多人啊，你所不能理解，你所不知道的那个痛苦在。那么我们从心态的角度来说啊，应该怎么来分析自己目前所拥有的，目前自己害怕失去的和已经失去的，我们应该怎么来平衡？从心理的角度来说，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的建议就是，怎么讲，我应该这么说吧，叫做想赢和怕输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心态。对吧， 是的， 对吧，一个人为什么会输是因为他怕输，一个人为什么是赢是因为他想赢。所以有好多时候人们往往沉浸在怕输，于是他就会输，那我们应该把那个怕输的状态变成想赢的状态。而还有就比如说得很多得重疾绝症的这样的人，他会去倾尽所有的家产，然后各种各样的治疗自己的那个疾病，让那个疾病失去。但是我在想说，也许你不要去太顾及那个疾病，而是去想我在未来的生活中怎么去活得更好，我怎么能实现我生活的目标，也许那个疾病你就会忘了。当然那个疾病会跟你共存，但是可能你和你的生活质量会更好。所以我们在想说，那如果真的有焦虑，就是天天在想我担心失去的话，那么我们无非就转化一个思想变成如何才能得到更多呗。 好，华兴说的是如何才能得到更多。我倒是想把这个得到啊分解一下，就是你看我们焦虑也好，我们努力也好，这都是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那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得到，对不对？那么我们想得到什么啊？有人说了，我要得到的是事业的东山再起。好，那你就为这个去努力吧。那有人说，我想要得到的是生活的幸福感，我存在的意义感。那么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目的明确了，那么你焦虑也好，或者说你很洒脱也好，你后面的行动就合情合理了。你像这位朋友吧，他觉得他的工作行业不行了，他很焦虑，是吧？他觉得压力大，要带这么多的这个孩子呀，要负担这么多的这个开销啊，他压力很大。那么他事实上他是把他的目的，他对于生活的这个定义定位是不是调得太高了，是吧，他都挣这么多钱了，他还觉得这个啊钱不够花，日子过得很艰难。那你是不是你的目标位太高了呢？对吧，你调到了不是你这个收入级别的目标了。那么你是不是要降低一下你的目标啊，或者是说你对于你的工作的这个目标是不是要重新调换一下，这样的话啊你可能也不那么焦虑了，我要转型了，是吧，我不在这个领域干了。 那他焦虑，他这个为原来工作好不好焦虑的那个事情就可以不要考虑了，你直接把你的重心放在你要转到新的领域和行业里面去呢。 嗯， 我想你的这个移情的效果也就达到了。 嗯 嗯，好吧。那华欣，你有这样的焦虑吗？ 我也有。 嗯 嗯， 听众朋友，你有这样的焦虑吗？我觉得都有啊。 嗯， 就比如说这个乞丐看着你，就跟我们看着刚才这位朋友是一样一样的。 嗯， 每个人都有让别人非常羡慕的地方，但是你也得承受他们所不能理解的那个痛和苦。华欣，你的问题是什么呀？ 一样，跟他的一样，就是 也有三套房啊， 就是不是都不是一样，就类似嘛，就属于未来的社会波动特别变化特别快嘛。 嗯， 就是你可能你现在在做一份工作，很有可能你的工作就消失了，突然间就消失了，这是完全有可能了，你不知道你下一步该干嘛。 嗯， 你没有一个，你看不到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特别典型的一个成长道路和发展道路，完全是未知的。 那你用什么方式来调节 啊？因为那个因为我情绪嘛、 嗯、 快，就是人们的积极情绪往往用一个词来表示，叫做快乐，对吧？你看这个人造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快乐就意味着这个乐是很快的。 嗯， 所以其他的负面情绪都是很慢的。 嗯， 也就意味着人们的开心的生活大概其也就占整个生活当中的20%、30%已经很不错了。 嗯， 那这就是生活嘛。 嗯，接受了呗。 嗯， 是吧？ 就是生活的全部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人生活的全部不能光是快乐，一个人生活的全部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痛苦，包括了焦虑。你只要做的是你把你的那个痛苦和快乐的状态维系在一个稳定的范围之内，就在一个稳定的范围之内波动，就别让它太快乐了，也别让它太痛苦了。 嗯， 就好。 好，有人说了，等我有三套房，我肯定不像他那么焦虑啊。 嗯， 你放心。还有别的事情让你操心的。 嗯 啊，不一定是工作的问题了。 嗯， 所以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是吧？ 嗯， 不管是谁的人生， 嗯， 是华星的人生，还是这位网友的人生，还是你和我的人生啊，关键你看对于这不如意你如何去解读应对，以及啊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职场人士在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非常应该练就能上能下的本事。能上自然没问题，但很多人呢就接受不了下。 嗯， 那你看看，天有阴晴圆缺呀、啊，月有阴晴圆缺呀、啊，天有刮风下雨啊，所以这是自然的规律，不是以你意志为决定就能转移得了的事情。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开场的话题啊，各位朋友，您琢磨琢磨，您和刚才这位朋友有几分相似呢？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案例咨询的内容。每周二呢，我们节目会和华星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在职业发展当中所出现的这个困惑、压力啊、危机。这位朋友呢，是一位30岁的男士，在沿海一家央企做驻外销售，税后呢每月是9000到10000，还有公积金，公积金呢每月是3000，有房有车有贷款，老婆目前还怀孕了。他说驻外销售与老婆两地分居，每一个月啊回去只有几天。现在呢在居住地有一家外企和民企都让他过去工作，工资和现在相比啊相差不大。他挺希望回去每天和老婆家人一起吃饭一起生活，挺希望过那种日子。但是现在已经接近中年，如果从央企跳出来，他怕以后有中年危机。他具体没有说中年危机是什么啊，但他说现在的情况呢是工作晋升的空间不大，出去干的话呢个人以为不会比现在好到哪里去。还有人说让他申请回总部，那回去那就工资低了啊，只有几千块钱，连房贷啊可能都是困难了。所以他的纠结就是要不要去那个当地的民企和外企工作，如果不去，他老婆跟他两地分居，包括以后有孩子，这也不是个事儿，不是个长久之计啊，是不是？老婆这边呢也不能离开啊，如果要回总部呢，估计团聚了，但是工资就垮下来了，请问他该怎么办？ 嗯， 华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他这个属于多个价值的矛盾嘛，冲突嘛。 嗯 嗯，就是他既想要工作生活平衡， 嗯， 同时呢他又想要个人成就，想要这个收入更高，对吧？ 对 等等， 对，他想要一个理想的嘛，这个大家 但是这个状态 的抉择， 这个状态是不存在的，对他来当下来说， 嗯， 所以当他贪的太多的时候，自然就难受了， 嗯。 那么如果要是贪的少一点呢，比如说我就要工作生活的平衡，其他我都不要了，那就好办了 啊。 就是我就要挣多挣钱，工作生活平衡我认了。 在他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很难找到理想的选项， 嗯， 都是这个占一点点，那个占一点点， 嗯， 但都没有占全的， 嗯， 好。那你的意思是一定要做出选择， 那没办法了，他被逼到这个状态了，他就只能去选择某一个，就取舍嘛，舍掉某一个价值， 嗯， 追求某一个价值。 嗯嗯，那你认为应该做哪个选择呀？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到底看中哪个。 好，那如果说哈，他选择跟家人在一起生活， 嗯， 工资一下子下来了， 嗯， 他才30岁啊， 嗯。 那就算回总部工资低了，他难道连别的工作机会都找不到吗？ 他有几种办法嘛，在总部如果工资低了的话，他是否可以再去，有没有其他的挣钱的方式嘛，再去， 嗯， 就有另外一份挣钱的方式，挣到钱也行了。 嗯 嗯， 是，那就是说你再去找其他的门路呗。 对，或者追求晋升嘛，在总部可能刚开始工资低了， 嗯， 然后总部可能会有一些晋升渠道， 嗯， 那追求晋升自然就工资就高了。 嗯 嗯， 但是这面临着一个这个时间的问题，晋升不是由着他说了算的， 嗯， 所以他是不是得做好准备，在某一个阶段一定是比较清贫的一个生活 啊，对，就得忍一忍， 就得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嗯， 是吧。 嗯， 好， 他也可以去那些其他的企业就做好准备，就是，嗯，就即便能够跟家里边团聚，但是可能工作压力会变得更大， 嗯 嗯，这个怎么讲，工作时长会变得更多， 嗯 嗯，当然挣钱也多了。 我想说他的这个岗位是一个驻外销售， 嗯， 那其实很多的地方都需要你这样的一个技能啊， 嗯， 的人才是不是？ 但问题是 为什么要在总部，不在总部的那个， 但问题是他如果要是其他的企业驻外销售，其他企业一定还会让他驻外的。 嗯，那你可以把你销售的这一块的能力用在你跟你老婆共同生活的这个城市里面去找新的机会啊。 对，那很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其实他还是比较贪恋央企的这种稳定的嘛。 嗯， 也就是说，其实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并不一定会是特别大的。 嗯， 如果要是他换到一些其他的企业、其他的行业、民营企业，那肯定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玩法，包括游戏规则全都不一样了。 我觉得有一种选项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就是你跟你的老婆和以后的宝宝在一起生活。 嗯， 但与此同时，你要更加的辛苦去赚钱。啊， 嗯， 不是在这家企业了，是在别的企业，那么你可能要付出几倍的工作时间，然后去赢取超额的回报， 嗯， 多劳多得嘛，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状态，可能也有利于你自己的发展呀。 这事儿吧，这个事儿不好说，这事儿他得去观察一下。 嗯， 就是说有好多跳出体制的人，结果跳出来之后发现非常的不适应， 嗯， 最后极其痛苦，然后这个收益也并不是那么高，还经常被裁掉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他得需要做一些观察，做一些调查，去看看跳出这种央企的这样的人，这个或者说那些在央企之外的那些企业，因为他们肯定有一些合作企业，那些企业他们的工作节奏、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他能不能，他把自己设身处地想想能不能适应？ 嗯， 有的时候一开始适应不了，可能会很长时间都适应不了，他会非常痛苦的后悔死了。 好，就是说你真的要从这个央企出来的话呢，还需要自己做做功课调查啊。 对。 但如果你出来的话， 嗯 啊，那么就要选择接受吧。 就是他如果对他要出来的话，他就得选择不接受，叫适应，他就得选择适应这个其他企业的这样的工作风格和企业文化。 嗯，好， 嗯，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他说的，去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的一家外企或者是民企去工作。 嗯， 工资、收入和现在比相差不大。 嗯， 那收入相差不大，你为什么要去啊？又没有跟老婆在一起，还是分居， 嗯， 对不对？ 嗯， 我不知道他提出这个选项的理由在哪里。 是因为有一个干扰，就是当别人给你了一个选项之后，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选项，无论收入变得怎么样，还是变得多好，还是变得多差，你就会觉得，哎，你看我有的选， 嗯 嗯，但实际上也许这不是个选项。 好，但是也从某个层面证明，你这样的人是某些企业所需要的。 对，那你可以跟那些企业去说，你能不能给我多点，比如说加50%之类的。 啊，你看你忍受了两地分居的苦，那为什么不能获得额外的回报呢？ 嗯， 就是在工资上的回报。 嗯， 是不是？ 嗯， 哎，要不然的话，老婆说了，一年到头累个半死，有没有看多挣点钱？ 嗯， 你说你看我多挣了30%啊？ 嗯，对， 有新的工作机会给我了。但是如果说两个地方给的差不太多，那只能恭喜你，你这样的人才还是挺吃香的，好多企业都想要你。但大家开出的都是市场价。 嗯 嗯， 可以跟那些企业说嘛，就是你既然需要我，那你看我现在，就你总得给我一个，你要不给我画个饼，你要给我现场的更好的饼，要不然我你不好没法走啊。 嗯 嗯， 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更乐观的相信啊，他是一个人才。 嗯， 所以说呢，人家给的这个收入还比较可以，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在老婆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城市，或者说你的买了房子的这个地方，是吧？ 嗯， 多去提前了解了解，万一这边真的有不错的工作机会，你老婆也在这里，房子也在这里，这真的是一个更加完美的选项。 嗯， 是吧？要不然你买那房干嘛呀？投资啊。 嗯 嗯，好，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出现的比较多的呢，基本上啊，也都是这个30上下的啊，这么一些咨询者，大家到这个年龄段，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和孩子啊什么的联系在一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压力。但是就像华星一开始在节目当中所举的那个例子一样啊，你只有有这些压力了，你才有动力去改变呀。所以说某种程度上，焦虑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动力。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职场八盟团。下半段我们还要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此外呢，要从前一段时间热播的一部电视剧《虎啸龙吟》看看啊，如何来扭转领导对自己的坏印象。朋友们，稍后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00到9:00， 这还没到春节你就群发祝福短信啦？ 嗨，我先挨个打声招呼，2月12号千万别找我。 你相亲去？ 什么呀？2月12号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 听说今年红包份额又涨了， 错过要等一年， 要等一年。 2月27下午3:00到7:00，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海量现金红包让你喊到嘴软，拿到手软。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气温在2摄氏度到1摄氏度之间，西南风2-3级。今天夜间的最低温度是在-7摄氏度，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的小雪，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13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帮团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马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接下来呢是一位新朋友啊，他在新单位所遇到的问题。这位朋友呢是去年7月份毕业的，大专学历，今年1月2号去了一家超市工作。那么新入职的员工啊，有一个3天的封闭式培训。他说：“说实话，培训的第一天我就不想干了，原因呢就是我想上正常班，休周六周日，所以呢我选择的是人力资源岗。但是这里的人力资源不是这样的，在这儿不管你是做什么的。”每个月都是休息6天，六日过节是肯定不能休息的。但是我想我是刚刚步入社会，坚持一下，锻炼一下自己。但是让我最不能忍受的是，我明明是8:30上班，5:30下班，却必须让我7:20之前就要到，下班还不能走，要去卖场里面帮忙，而时间却不定。还有一点，他说这个超市啊一个人事儿都没有啊，没有人带我，没有人教我怎么做，每天需要面对的是40-50岁的叔叔阿姨，我真的特别压抑。还有就是我纠结辞不辞职的问题，因为我在家里待了很久了，父母这边还好说，主要是我还有女朋友，我怕她不愿意我辞职。她一直是劝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啊，必须有这么一个过程，都是这样的，我该怎么办？这是一位职场新人遇到的问题。 嗯， 工作环境和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嗯， 很失落，想退缩了。 嗯， 怎么办？ 赶紧走。 嗯，你都不像老大哥啊，面对小弟弟。 不是，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份，就是人们在职业当中的头几份工作中间，他们最终会固定下来。 嗯 啊，所以既不要，特别是第一年的很多份工作，既不要特别偏执的说我一定要这份工作坚持多长时间，又不要说这份工作不是我想要的，马上就干了几个月马上就走。 嗯 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在第一周就感觉不行，或者第一个月就感觉不对，就马上走。 对，他培训的第一天他就感觉 对对对，那最好就马上走，或者第一周再看一看就马上走，因为你当初的期待跟你现在所看到的落差太大了，这种第一印象的出现的问题到后边很难补救。 你刚才说了也不要待2-3个月就走。 对， 当然也不建议呢，就是说一直待着， 对， 不好也不走，是吧？ 对， 嗯，后者我们容易理解，前者你说那至少也得待一段，是吧？那待一段为什么你这第一天就让他走啊？ 待一段，如果真的，如果第一天就走，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你这段经历可以不用去跟新的工作去描述， 嗯， 就你什么都不用说，然后你下一份工作依然可以把它当成第一份工作， 嗯，那不能待三个月再走。 你到了三个月，你这三个月你就得跟新的工作的 HR 去解释，说我这三个月干嘛了，他就会问你说你这三个月干嘛了，你总不能说我还在上大学，我还没工作，对吧？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要让，就是还是这个问题，就是沉没成本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沉没成本太多的话，你会觉得那个不值当。 嗯，华兴说说什么是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就是你看买个花了钱买了票看个电影，就看了十分钟就已经觉得这电影肯定特别无聊，但是大多数人都会继续看下去，睡着看下去。 因为我买了票了嘛， 对吧？于是你耗费了，于是你买的那个票所花的那个钱就是个沉没成本。 嗯， 就是就像你买股票一样，你买了股票发现这个已经跌了，跌了之后你肯定预示到估计还得大跌，但是很多人依然不会卖。 嗯， 这也是沉没成本。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快速止损。 嗯嗯，就是这个电影不好看，算了，我这票钱就算是打水漂了。 对，就不要去想你之前花的那个票钱了。你 然后 我赶 快出来去干别的事。 对，你后边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这两个小时时间可以去干其他的事儿。你哪怕说去，对吧？去玩玩游戏什么的，做玩玩满足逛逛街，买点东西，满足自己开心的。 好，但是每个人对于工作的这个要求和感受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来分析分析，看他说的这个是否合理，好吧？ 嗯， 是他个人太挑了。 嗯， 太矫情了，还是说这工作确实不太适合他。 嗯， 你看啊，他说他想每个星期呢要休周六周日。 嗯， 最后呢发现只能休一天。 嗯， 不过他忍了、对吧？ 嗯， 他说这个我也能理解，刚刚步入社会坚持一下啊。 嗯， 好，他说我不能忍的是，我明明是按照公司的要求八点半到五点半上下班，可是为什么让我七点二十之前就要到，到点下班了还让我去帮忙，这个他忍受不了。 嗯， 那你认为这是他自己忍耐度降低了，还是说这工作的额外的一些事儿？ 我觉得重要的是他在这个工作中找不到意义感和价值感。 嗯 嗯， 就是说你让我早来也好，让我晚走也好，我得开心呐。 就是也不能叫开心，让他觉得这件事做这件事是有价值的。 嗯，对，就是这个意思。我值吗？ 对， 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教他，没有人带他，这是问题吗？就是在这个岗位上他学不到东西。 对，这也是问题。就是一般来说，第一份工作，人们所追求的不一定是收入。他们可能大多数人追求的就毕业生嘛，追求的是成长。所谓成长就是能做自己过去做不了的事情。 嗯， 有人能学到一些东西，这是他们所要的那个。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说，这位新员工吧， 嗯， 他并不挑，他不是一个很挑剔的人。 对，从这个角度来说看不出来，反正从他的描述现在看不出来。 嗯，看不出来，因为这些在他入职之前他都不知道， 嗯， 对吧？ 嗯， 好，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辞不辞啊？他辞不辞呢？他怕他女朋友说他，或者说他一辞了，俩人感情可能会有不稳定。 嗯， 你觉得这是原因吗？ 这就得问他了。 嗯，他毕竟在家里待了大半年了嘛， 对， 七月份毕业了嘛，一月份才找着工作，已经玩了四个月了。在马上过年，是不是？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反正也马上过年了，还不如坚持一下，坚持到过年，在过年的过程当中，再去找一找其他的工作，趁这个机会。 嗯， 一般来说，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职场的头三个月往往都是头两个月或者头三个月都是试用期嘛。 嗯， 试用期不光是公司在试用你，你其实也在试用公司。 嗯。 嗯，就是公司在试用期觉得你不行，然后他可能不一定不行哈，或者不满足，可能提前三天通知你就可以走了。那你在这个试用期期间觉得这公司不靠谱，你也可以提前三天通知公司，说我不想待了。 嗯， 没有任何问题，交接可能都不用太多的交接。 嗯 嗯， 所以没必要裸辞嘛，是不是？ 对，可以在试用期的时候去再去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工作机会。 我觉得就算是现在啊，这些情况让你特别不能接受，那你没有必要辞，因为去这个地方上班也不是上刀山下火海。 嗯，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吧，说实话你去哪儿找工作呢？那你过了一段时间节后更多的机会出来了呀。 对， 是吧？现在这个招人的 HR 都快回老家了， 对， 或者是人家都快放假了，你还不能忍这几天吗？ 对， 嗯， 就如果忍一忍，如果正好在春节期间，这个就这几天，那你先忍一忍， 嗯， 等过完春节或者春节期间再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机会。 嗯，好。另外呢，我也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啊，给你一些提示。你看，你是七月份毕业的，一月份才找着工作。 嗯， 我不知道前面你是不去主动的找工作，还是说你找了没有找到。 嗯， 就是你个人的竞争力怎么样？ 对， 啊，这个我一开始都没好意思说啊， 嗯， 这样我放在最后。换句话说，你除了找到这个工作之外，你还能找到别的吗？ 嗯。 我这可能有点直率了啊， 嗯， 好吗？这样，放心。 嗯，那总体而言哈，我觉得像这个从选择行业来说，像这种商业百货或者商业超市的工作要分职能，其实我是这么想的。 嗯， 我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事儿要分职能，因为他所做的工作，像这种商业百货超市的一些工作，很有可能很快就会被人工智能和机器所取代，因为现在无人超市特别的多了，已经。 嗯， 所以为什么我会有一个主观的建议让他走，就是因为也许他所做的工作是一个很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这样的岗位。 嗯 嗯， 好， 所以你看他的同事都是四五十岁的大妈什么之类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说那些人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反正他们也快退休了，对吧？但是他是一个刚毕业的人，他应该去做那些有更有价值的工作，哪怕这样的工作更累，这个收入可能跟现在也差不多，甚至还更低，他应该去做那样的工作。 好， 嗯， 华欣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在选择行业和岗位的时候，要选择代表一定发展方向的， 对， 新兴的， 对， 正在萌芽阶段的， 对， 你现在还有这个资本。是吧？ 对， 还有这个资本， 就是他现在最重要的资本就是时间嘛。 嗯， 就我只要把时间投到那个新兴的行业里边去，哪怕收益初期收益并不高，我只要，嗯，我就堆时间，我哪怕不这个自己个人能力不够，就往里堆时间，经验也够了。 那有人说了，嗯，现在我这水平，我这学历够吗？够得着他们吗？ 所以做初级的工作呀， 初级的啊。 对， 我觉得任何一个新兴的行业，你就比如说人工智能嘛， 嗯， 那人工智能公司也需要一个前台吧。至少在目前， 对，或者前台，或者销售什么，或者运营什么，这种工作都是比较初级，助理的这种岗位都可以。 对， 嗯， 你用初级的岗位先混进去，打入内部，然后在里面再好好的学习。 对， 嗯，这就对了啊。 对， 好，首先呢，还是要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综合能力啊。 嗯， 你如果真的不在这儿干了，你再到社会上去找同样类型的，你找不找得到？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以后发展会越来越好的行业，哪怕现在呢你做的工作辛苦一些啊，那么能够找得到。 嗯， 祝你好运。过完年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啊又开始找工作了，往往大家也会存在很大的这个落差，在于之前我想的跟我现在干的不一样啊。 嗯， 那结合这位朋友的案例，我们怎么来避免这种情况啊，反差太大，这工作就跟整了容似的，是吧？看到的是一方面，等日久天长接触到了之后，发现啊真实面貌原来是另外一回事。怎么在面试的时候，在跟 HR 聊天的时候发现这个工作的本质呢？ 他可以，你可以看关注几点哈。第一点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一般来说一个公司的面试往往都是多次面试，如果就一次面试就把你招进来，那这样的公司尽量不要去。 嗯， 啊，他需要多人面试，至少两次以上。 那这个初级岗位还搞那么多人面试， 不，初级岗位也要搞那么多，因为很多的这种传销公司都是一次面试就把你招进来了。 嗯， 啊，就是他们，而且面试的问的问题都不一样，你知道吧？所以太容易的 面试通过，反而你要谨慎。 嗯，就感觉他们正缺一个人，来过来帮忙吧。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一下这个问题。所以面试一般都是多次面试，至少两次，大多数都是三次。啊，两次面试，第一次面试往往是 HR 的面试。HR 的面试往往是跟看一下你的这个基本工作的基本能力，然后看一下你的工作怎么讲跟企业文化到底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然后同时有的这种专业岗位还会有笔试。啊，笔试比如上级操作呀、啊、什么之类的哈、啊、就这个带作品要讨论作品啊什么之类的，有这种。啊，然后呢第二次轮面试就是你的直属上司跟你的面试。 嗯， 啊，这轮第二轮面试，如果你第一轮面试通过之后，第二轮面试相当重要，因为你其实你跟直属上司的面试不光是他在面试你，其实你也在面试他、嗯、你也在看这个领导以后我跟他在一起工作会不会在一起合作的很好。 嗯， 我跟他手下会不会我很苦恼，搞得我很苦恼。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尽可能的多关注一下你的直属上司该怎么去，他怎么去问问题的，甚至你也可以去问他一些问题。嗯， 那就比如说这位朋友所关心的，每天工作几点到几点啊？ 嗯， 咱们这加班多不多呀？ 嗯， 除了目前的我这摊事儿之外，杂事儿多不多呀？ 啊，这一点问题要在最后的时候问，就最后你还有什么问题吗？那你还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也不用问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说我们的工作流程是什么呀？然后你之前肯定已经了解了一下，大致了解了一下这份工作的工作流程大约是什么？ 嗯， 你说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你通过问工作流程和上下交接，你就能大致猜到这份工作的加班程度和工作强度。 不直接问啊，我没那么多的脑子。 因为如果你直接问的话，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个对方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会计较，总是计较这些小的东西。 嗯，你给我的钱也不多呀。 啊，那你就可以拒绝，那你就可以问。问完了之后，如果你觉得不好，就可以不干。就如果你心里边有一种说，我又不是特别看重你，非你不娶。 嗯， 那你就可以问这些问题。 好。 嗯， 就是我有优势，我就可以问，是吧？ 对。 你要开的钱有优势，那我就绕着问。 对。就这意思。然后还有呢，你可以去这个，一般来说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要求观察一下，就是叫做去看一下这个大家工作的状态，说我能不能去办公室看一下。 嗯 嗯，就你一去办公室看一下，然后看看整个的工作氛围，自然大致就知道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大致是什么，员工的这种心态和员工的状态到底是什么。 嗯 嗯，甚至我有的时候，就如果一个刚毕业的当然不一定了，但如果你已经工作了多年，然后你应聘的是一个类似于中层岗位的时候，我甚至建议你能不能在除了面试完了之后，请这个你的直属上司吃顿饭。 嗯 嗯， 啊，这个方法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哈。 嗯， 叫买卖不成交情在嘛，是不是？ 嗯， 吃顿饭吃好了那更好。 嗯， 吃不好呢？那我在这顿饭上我一定要问出我想问的东西来。 倒也不是这个意思、嗯、就是因为一般一个人在面试的时候啊，他会装，面试者会装，求职者也会装，会装成一个正常的样子、 嗯、 但是他在放松的时候，他就会把他自己的真实的情况能看得出来、 嗯、 我昨天看过一个人，他面试然后就请这个说咱们中午一块吃顿饭吧，我掏钱，我请咱们就楼下那个什么没关系，然后那个就去吃饭的时候发现那个领导者对服务员的态度非常的不好。 嗯，这种人他一般他的选择机会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他就拒绝了。 是，你看他还拒绝了、 嗯、 是吧？ 嗯， 所以这个主动权在于求职者本人。 对 啊，没有说我特别想得到这个工作，马云先生，我请你吃顿饭吧。 马云当然不干了。对，那你要是能跟马云面试成功，那肯定是马云请你吃。 好啊，也希望各位朋友在这个面试的环节啊，就把未来你的工作的80%的内容都问出来啊，这样的话呢会减少一些失望或者是一些极度的不适应。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说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虎啸龙吟》，这是吴秀波参与制作和主演的电视剧啊。有人说这部戏叫网络流量收割机呀、啊，为什么呢？因为从剧情、演技、服饰、细节等各方面都是一部制作精良的年度大戏啊。华欣看了吗？ 啊、哦，看了， 看了是吧？ 嗯，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怎么通过这部戏当中司马懿这个角色来扭转领导对自己的印象啊。这戏里啊有一个拖延战术啊，成功耗死诸葛亮之后， 嗯， 那当时啊这个魏主对司马懿的疑心特别大， 认为他功高震主啊，威胁我的地位了。那司马懿用了几种方法来扭转领导对自己的看法。第一个呢，就是他得胜归来之后啊，在皇上面前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当他进宫朝见这个魏王的时候啊，他一如既往的保持低调谦卑，上殿前解下佩剑，脱下鞋子，小步快走，行叩拜大礼，整个过程一丝不苟，甚至比之前还要恭敬。 嗯， 还心里分析问这是为什么，在领导面前还更加的恭敬，不管你有多大的野心和战绩。 嗯，还是因为领导有能把他拿下的权利 啊。 嗯，曹操就没对那个汉献帝这么卑躬屈膝，对吧？ 嗯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那个你看那个历史就能看出来，曹睿是一个有手里边有权力的一个领导。 嗯 嗯，而且他也知道怎么去管理司马懿。 嗯 嗯，所以司马懿就必须不能让自己的那个太显露，太过显露 露出来。 嗯， 在剧里，曹睿这个皇上他是一种什么样的领导风格呢？ 这个剧里边的那个曹睿跟历史实际的曹睿好像有点区别啊。剧里曹睿有点显得有点心理变态的感觉。 嗯 嗯， 就会让司马懿那个小心脏、 对 老提着是吧？ 对。 嗯，有什么样的剧情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比如说对他杀了好几个画师，然后那些画师去画他的母，就是曹睿，因为曹睿的亲生母亲是那个甄夫嘛，甄夫是被曹丕给逼死的。 嗯， 所以曹睿就有非常强烈的那种恋母的那种情节。 嗯， 然后就让那些画师画母亲，画得不像就把所有的画师都给杀掉。 哦， 嗯， 这代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 然后他还会自己穿着那个女装，然后去，那、这个历史上是有说曹睿喜欢穿女装， 嗯 嗯， 所以你刚才用了一个变态来形容， 就所以好，所以才演的就有点像心理变态的那种感觉嘛， 就是情绪极其的不可控， 情绪极其波动，对，不可控，容易情绪化神经质， 还有一些特殊的癖好， 啊、对，然后对他养母非常的记恨。而他的养母跟司马懿又在剧情中啊又有一些千丝万缕的一些联系。 嗯 嗯， 所以就是让司马懿觉得不能在他面前显得太能耐，是吧？ 对。 好，再来看第二个啊，就是对待同级和下级礼让有加。有一次进京述职的时候呢，司马懿遇到了一位比他官阶小的同乡，那么他客客气气的向这个同乡行了礼，同乡呢也大大方方地接受了司马懿的恭敬。这事儿传开以后呢，包括皇帝在内的很多人都相信了，认为他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忠诚，低调啊，谦虚啊，不会有那种君临天下的气魄。那实际上呢？ 对，实际上最后不是出事了吗？ 啊，你说说， 最后不是高平陵之变吗？就是那个，就取代了那个位置了吗？嗯。所以有的时候怎么讲，叫做世欲要事，就是那个谁是白居易写的嘛，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嗯嗯，再来看第三个啊，不管领导表现的有多么的不专业，在下属面前时刻保持对他的重视。 嗯， 有一位部下大将向司马懿请示军务，司马懿告知啊，这个要上报皇上来定夺，部下多说了几句，意思是这么小的事儿啊，司马公您自个儿处理就好了。 嗯， 司马懿听了勃然大怒，打了他几十棍啊。 嗯， 那叫廷杖啊，很疼的吧。 嗯， 并且通报全军。哎，很快皇上就知道了，龙颜大悦呀、认为这是一个忠臣。 嗯， 你分析分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还是那个，就是哎呀，怎么讲呢，就是就知道自己的权力的范，去责权力的范围，就是自己的责任在哪儿，领导的责任在哪儿？一般来说，无非就是领导管，怎么讲？领导管做正确的事儿，自己管正确的做事儿。 那么你要打人家干嘛呀？是不是？你是打给谁看的呢？ 对啊，打给领导看的嘛，对吧？ 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啊，他可能自己的这个地位还有可能不保。 对，就是还是这个简单的说，就是还是司马懿的这个。他的权力以及他的根系， 不稳， 以及他的根系没有覆盖到整个的皇室， 不像当时曹操跟汉献帝，在汉献帝的那个时候，曹操已经把自己的根系已经覆盖到整个汉献帝的宫中了，所以曹操才无所谓呢，对吧？所以你看那个，军师联盟，就是虎啸龙吟前面的军师联盟，你再看曹操就完全不一样嘛。 华兴是一直在看这两部戏啊，你从这两部戏当中也得出了哪些职场的？ 不，我觉得职场里边，就我觉得司马懿到后边的那个，其实职场里边的内容倒并不显得特别重要。我觉得在前面那个军师联盟那个，其实是很有价值的，就是司马懿进入到了曹丕的宫中，成为了曹丕内宫的，类似于怎么讲，助理还是秘书、军师那样的位置，幕僚这样的位置，这是很重要的。这代表了就是小圈子，就是曹丕有了自己的小圈子，他进入了曹丕自己的小圈子。在曹操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成为这个丞相，等到曹丕一旦当了老大之后，他马上就成了什么御史大夫之类的，这个三公这样的一样的位置。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职场中也是这样的。这个国家，这个国外有这样关于职场的理论，叫 LMX 理论，就是叫小圈子文化。任何一个部门和企业都有一个跟领导的小圈子，如果你能进入到那个小圈子里边，你在未来说什么进这个什么升职加薪，这都是你的优先级。 有人说了，你不知道我们公司有多少个群。是吧？ 对， 可能有两个领导啊，打比方啊，有两个下属，这两个领导可能是一个群，是吧？两个领导加其中的一个下属是一个群，两个领导加另外一个下属是一个群，还有什么可能呢？就是第二个那个领导，跟另外一个下属是一个群，是吧？第二个那个领导跟另外一个下属还是一个群， 对。然后再起好多名字，别发错了，你知道吧？一旦发错了就坏了， 很复杂，是吧？但是你如果离核心越近，而且那个群的人数越少的话， 对。 那么就代表你 进入到了一个小圈子，一般这个企业里边，只要企业规模一旦变大，就会是小圈子文化是这个非常普及的，这无论是国企、外企、民企，全部都有，所有企业都有。 这是一种组织它所带来的这种人际上面的特点，组织的规模它所带来的特点。 对。 那你说微信是不是加剧了这种圈子文化？ 倒不是，就是 那原来没有微信，大家怎么群聊啊？ 原来没有微信，一般都是也不是群聊，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要整个部门要开大会，在开大会之前，往往部门领导跟小圈子的几个人开个小会，先讨论一下大会到底要谈什么，先定一下，把这个测试这个 你就想吧，虎啸龙吟都能有办法，对吧？别说没微信该怎么办了， 所以你再看虎啸龙吟，其实也是那曹睿有自己的小圈子，曹睿跟司马懿最后在斗嘛，曹睿有自己的小圈子，就那几个人，然后内部该聊怎么把司马懿搞掉，司马懿也有自己的小圈子，他那俩儿子还有那几个也有自己的小圈子。 这样吧，华兴，反正你也都看完了，这部戏的口碑也还不错啊，回头我们适当的时候呢，再从里面找几个点，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其实从电视剧看职场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角度啊，我们也曾经做过几次这样的特别的节目。好了，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华兴今天的光临，谢谢。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见。 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遵守。